有啲道理㗎喎、因為我哋成日覺得老共係奸人嚟㗎嘛，撲街嚟㗎嘛。喂，佢屌嗰啲人，咪就係正義嘅人囉。係 啊， 或者調返轉頭，你只要做一啲嘢，你辣聽到老共嘅話呢，大家就 happy 啦。 咪、但我覺得老共其實係鳩㗎嘛，喺呢個問題上面。喂，嗰啲乜咩叫激進，咩叫分離，咩叫勢力啊？嗰啲都係吹下嘅啫嘛，你唔好捧到佢咁大啦，係咪？佢都係同你一樣嘅咋，嗰班人。喂，你明無端端咁，其實你係送票俾佢使。因為點解我有呢個咁嘅反思呢？就係當年你有冇發覺何俊仁又好，司徒華又好，李柱明嘅起家都係老共不斷批評佢噶嘛，或者中共做咗好多衰嘢噶嘛，幫佢做助選團噶嘛。我而家發覺。喂，老共而家个助选团唔系我哋嘅泛民嘅反对派阵营啊，而家系变咗本土派嘅阵营啊。喂，上一次就系咁讲啦，所以今次张德纲讲到明，你一开波讲啦，呢支酒系乜？唔会话呢支酒唔系乜噶嘛？你几时会无端端会话我唔会讲港独嘅问题？其实佢开始警醒，你咁样做法咧，系继续鼓励咧香港嘅民众咧企喺佢嗰边。嗱，呢個係佢係危險嘅，佢係踩緊鋼線嘅，甚至乎我喺度即係直接咁同佢哋講，我就話：喂，你班友，我真係唔撚信你哋係冇介踩只腳入去嘅噃，咁唔係三萬現金點嚟啊？又講一次啦，屌仆街！ 咁我 challenge 你呢個分析咧，就係咧而家喺香港即係下邊啲土共嘅建制派，嗱，我用梁美芬做嚟做例子，因為梁美芬咧就永冇壓錯住嘅。佢哋就講得最興起㗎嘛，反港獨係啱啱就先至發表咗話，即係集合埋啲大律師會呀嗰啲人呢，係紅底嗰啲律師就猛咁喺度講話吓，你講呢個港獨組黨就已經係違反呢個基本法啦、刑事法啦，乜乜柒柒咁樣。咁 which is, 如果張德光個 message 係咁清楚嘅話呢，咁應該即係梁美芬呢啲唔會壓錯住嘅人呢，就唔會撲出嚟繼續喺度。 你冇錯喎、你冇錯喎、我都冇錯喎。佢喺呢個暴亂嗰段期間，其實佢係措手不及嘅，所以咧佢扣呢個帽子咧，佢以為真係民族大義嘅立場咧係做嘅。後屘諗下諗下，唔撚對路喎。見到梁天琦鳩一條七一條，同我一樣15% 嘅選票，你老尾 啊！ 喂，係人都知道你幫佢助選啦，吳家產，你美妙嘅配合啦。跟住你有冇發覺梁美芬未出之前，開始啲人不停喺度講呢樣嘢？我話你再鳩一次。根本係唔存在呢樣嘢㗎嘛，正如嗰陣時肥棒講23條一樣咋嘛，即係煽動暴亂啊，要分裂祖國嗰啲，香港有啲咁嘅人咩？屌，本來冇㗎，你製造呢啲咁嘅人出嚟啊，呢下嘢先恐怖嘛。所以今次張德江其實係一個轉變嚟嘅，係一個轉變嚟嘅，就係我唔會再提呢樣嘢，因為點解我唔會幫你班撚樣助選啊嘛。有時啲嘢好簡單嘅道理啫，你越緊張佢，就發覺嗰樣嘢越會出現。 唔係，土伯呢個情形咪就好似 ISIS 咯，係咪？即係 ISIS 就其實咧，就係阿嗰陣時譚博成日講噶啦，係 CIA 搞出嚟噶嘛，係 CIA 搞出嚟咧，喺度對付呢、這個即係呢個即係中東某啲勢力噶嘛。咁好啦，但問題就係而家 ISIS 喂，而家係長大到即係擴張到。唔係一個你不可忽視嘅威脅嘅時候，咪你倒翻轉頭，你咪又到，咪你又咪又搞翻，即係呢啲所謂你成日搞嘅一啲叫做政治平衡咧，就叫火燒後欄咧，而家就嚟緊啦， 嚟緊㗎啦，同埋你係一發不可收拾嘛，你嘅成個本土主義，你點可以收得翻啊？ 係， 係嘛？你鼓勵佢啊嘛，其實佢最主要的目的喺最初嘅時候，即係養黃老邪呢啲人，養黃台養呢啲人。梁天琦呢啲其實諗住打擊泛民，係分裂成個反對派嘅陣營嘅啫。但係搞下搞下， 係啦。 喂，佢嗰支旗係有市場噶嘛？喺香港咁嘅政治環境裏邊，喂，點解佢哋孖我哋嗰啲嘢係有市場啫？喂，真係毫無寸進喎！喺啲心急嘅人嘅角度裏邊，從效果嘅角度係冇喎，係咪爭取咗咁耐？喂，開始入人心。明知道面对你共产党是不撚地够斗的时候，那我不撚理你啦。哎，最好你有你，我有我啦。喂，呢套嘢是 buy 的、哦。但是这样是怎样呢？你咪报当年民进党攞选票的后尘咯、哦。民进党怎样攞选票？制造族群矛盾咯、哦。制造撕裂咯、哦。